时，路过了一个流民，听到他们五个人的谈话，就笑着说了一句： 这年头能吃饱饭就行了，艺术能管饭吃吗？以前在壁垒外面，我们也没考虑过艺术这种东西啊。 江旭愣了一下，然后对着路人微微鞠了一躬说道： 受教了。 记者叹息，也许这就是自己和总编的差距吧。江旭从来不会因为面子上过不去而坚持自己认为的正确，对方会非常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不论与自己争辩的人是什么身份。江旭等人在洛城从未考虑过自己能不能吃饱饭的问题，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基本的，所以他们可以去考虑艺术，考虑哲学。但流民呢？ 总编，你觉得这人工智能怎么样？ 江旭站在街上沉默了很久，连记者都能感受到他的矛盾。直到夜晚降临的时候，江旭才说道： 走吧，没必要再继续参观了，让时间给我们答案。 就在王胜之离开西北返回中原的时候，西北的马匪头子苏雷正在144号壁垒外面啃着羊腿呢。与草原人的这笔生意头一次让他明白，原来不抢劫，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赚钱是如此的快乐。阎六元给他的皮毛在144号壁垒卖了极高的价钱，甚至比他想象中的还要高，而178要塞入主西北后又降低了赋税，导致生活物资又出奇的便宜，这一来一回就让苏雷赚到了极大的差价，以至于他都舍得带着兄弟们吃烤羊腿了。一旁有兄弟说道： 大哥，我看你给草原人买的生活物资全都是好货呀，干嘛给他们买这么好的铁器？买便宜的不是更赚吗？ 苏雷瞥了自家兄弟一眼： 张果啊，你知道咱们现在为啥能坐在这里吃烤羊腿吗？ 那当然是因为大哥你机智过人，有经商天赋。 那哪是靠我呀，这全是靠草原人能信任咱们，跟咱们做生意。来，你觉得那草原人傻吗？啊，那少年分明对南方的事门清啊，你要拿东西糊弄他们，他们随时可以找别人来做这生意，到时候你有地方哭去吗？ 张公不吭声了。 哎，你看那个王富贵啊，出入壁垒就跟自己家一样，大家都对他客客气气的，为啥？因为他手里握着西北商路上独一份的口红生意。咱们呢，咱们现在握着通往草原的独一份生意。哎，只要咱们踏踏实实的干，早晚也能像王富贵一样成为大人物的吗？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诚信。只要把这生意牢牢抓在手里，还愁以后没有羊腿吃？甭想着投机取巧。 好的，大哥。 不过旁边的兄弟们都发现了，自打大哥洗白上岸之后，教育人倒是头头是道。这世道，马匪都开始讲诚信经营，童叟无欺了，你说吓人不吓人？这一次苏雷将所有皮毛都脱手了，当他拿到那些钱的时候，甚至都觉得自己人生开始梦幻起来。在此之前，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拿着这么多的现金。这两天苏雷连睡觉都枕着钱，直到他将钱都存在178要塞刚刚开设的银行里，密码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然后苏雷就开始一个人单独睡觉了，他睡觉的时候旁边还不能有人，因为他担心自己说梦话的时候把账号密码给背出来。苏雷在144号壁垒购买了大量的生活物资，这些基本上都是那些草原上的少年要求的东西，只不过上一次苏雷太穷，很多都没买足，这一次他为了维系好客户关系，全挑最好的买。他相信那少年雄主是明白人，看到这些东西就能知道他苏雷有多么用心。张公说的事情他也想过，铁器就算买便宜一点照样是铁器啊。 但苏雷每次回想起那少年似笑非笑的表情，都觉得自己还是别欺骗那种聪明人比较好。不光如此，苏雷还从自己分到的钱里专门拿出一部分来给那草原的少年雄主购买礼物，其中就有一把精致的左轮手枪，据说这还是以前宗室高官的东西。那位高官在178要塞到来之前就变卖了所有东西逃到王室那边，本来这枪对方是不想卖的，却被黑市的人给硬买了下来。黑市老板笑说，你没看那孙子当时的怂样，以前高高在上的，现在手里拿着枪却连屁都不敢放一个。苏雷这一刻明白，有些人天生就是绵羊，依靠着宗室姻亲的关系爬到高位也改变不了他的本质。如今枪械很难搞到，草原那种地方应该更缺吧。苏雷曾想把这只左轮手枪自己留下来，他实在太喜欢这枪了，可最后想了想还是重新放回了木盒子里，木盒子下面都铺着丝绒，跟未来的生意一比，一把枪算什么。苏雷这些天一直想跟144壁垒的驻扎部队拉上关系，可现实告诉他，他现在不过是个小人物而已，根本没人愿意搭理他。 大哥，你这些天老往那些178要塞的士兵身边凑啥的，咱都是马匪啊，可别让他们发现了。 一旁的崔强正在打磨自己的随身匕首。 哼，大哥自然有自己的想法，你管那么多干啥？ 那草原上的少年雄主必定想要枪械，而我们要倒卖军火，没有178要塞部队的支持肯定是行不通的。哎，不过现在还早，等以后有机会了再说吧。 其实苏雷很清楚，现在倒卖点生活物资仍旧只能算是小生意，草原那种地方自己没有生产枪械的能力，但哪个权力统治者不希望用武器来稳固自己的统治呢？所以未来的军火生意才能让他走上人生巅峰。就在此时，一名汉子突然坐到了他们篝火对面，笑道， 你好，是苏雷吗？ 这名汉子过来的时候，崔强便将匕首藏了起来，全身肌肉紧绷着，随时都可能扑出去杀人。苏雷拍了一下崔强的胳膊，而后看向对面的汉子笑道， 对，我是苏雷，您是？ 我是谁不重要，我只是听说各位从草原上来。 那倒不是，只是跟草原人做了笔生意而已。 哦， 汉子从怀里掏出10000块钱塞给了苏雷， 给我讲讲草原的情况，这10000就归你了。 苏雷皱起眉头，他突然觉得对方话里有种莫名的压迫感，对方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坐下，在这144号壁垒的集镇外荒野上，丝毫不惧怕他们这十几号人可能直接动手杀人。崔强冷笑道， 您倒是好胆量啊，但我家大哥又凭什么告诉你这些事情啊？ 哼，因为我的拳头更大呀。 你也不看看我们这里有多少人？ 哼，那你往外面再看看。 苏雷惊愕转头，他赫然发现外面不知道何时已经被几十名身穿便衣手持武器的人给包围了，那黑洞洞的枪口将他们所有人都锁定在枪火射程之内。这是正规军，一定是正规军。难道是178要塞的部队？不对，如果是178要塞的人，对付他们这群小马匪根本用不着便衣。那汉子笑着说道， 苏雷以前在西北那马匪小镇里啊，不过现在那镇子已经不存在了，唯独你们活了下来，还跟草原人做了笔生意。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军爷，我们以前没有得罪过您吧？ 汉子摇摇头， 没有。 那何必这样吓唬我们呢？您既然找上门来，那肯定是有什么目的，您直说就行了。我们这群马匪的命啊，不值钱。 痛快人， 汉子从羊腿上割下一块肉来， 说说草原吧。 我们也没有去草原，只是在约定的交易地点把生活物资给他们送去，然后他们把皮毛等特产交给我们。 哦，他们势力大吗？ 大不大我不知道，但我苏雷看人很准，那做主的人极为聪明，我相信就算他现在不是草原上最大的势力，以后也会是的。 他们想要什么？ 生活物品、铁器、药物。不过178要塞这边药物管制，我们有钱也买不到足量的。 他们不要武器吗？ 要，但我们买不到。 178要塞是不会卖给你们武器去帮助草原人的，因为草原人强大了一定会威胁中原，到时候血流成河的场景张景陵一定不愿意看到。 苏雷一听这话，他终究是个小马匪，对于局势和各个势力的大人物不太了解，所以不知道这事。现在才明白，原来178要塞根本不可能卖给他们军火，那他的生意也就止步在生活物品了，这就让苏雷有点难受。结果却听那汉子话锋一转， 但178不卖给你们，我们却可以。重新认识一下，你好，我叫许蛮。 庆师与西北的铁路还在建设，可双方的贸易早就开始了。当初庆枕在选定负责此事的人时，根本就没有想过别人，只有许蛮才是最合适的。要知道早些时候河谷地区养土匪就是许蛮来负责执行的，可以说庆枕的很多计划在许蛮手里都得到了完美的执行。在庆氏之中，光有庆枕每天去琢磨该如何面对这乱世远远不够，他的深谋远虑还需要有强悍的执行者，所以现在许蛮可以说是庆氏在西北战略的最高负责人了。这些天比较重要的事情，一个是王富贵带商队从中原回来，带回的货物之多让其他商人异常羡慕。许蛮手下有人说要不要跟王富贵接触一下，把这个人也发展成庆氏的人，结果许蛮面色古怪地否定了。别人或许不知道王富贵，但他能不知道吗？这可不是他能发展的人呢。另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突然来了一批皮毛，按道理说只不过是一批皮毛而已，又不是什么战略物资，根本不算重要，但许蛮还是亲自去走了一趟。当他看到沙狐皮的时候，就立刻意识到这批货物一定是来自草原的。寻常人听到草原也就是想到一群游牧民族和蛮子而已，但许蛮深知庆枕的忧虑，这草原对庆氏的意义非常重大。就像王胜之专门走一趟西北要说服张景林帮助钳制庆氏一样，庆枕也需要有人来钳制王氏。别看草原距离庆氏108000里，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南下，只要穿过176壁垒马上就能抵达王氏。这样的地理位置如果被人整合起来，就会像当初河谷土匪恶心杨氏一样恶心到王氏。如许蛮所说，张景林是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的，因为到时候会有太多人死亡。可庆枕向来不择手段，他要保护的人也只有西北那一隅的庆氏人而已，其他人死活跟他没有关系。所以许蛮找到了苏雷，他要往草原送军火，帮助某个大势力完成草原的整合。许蛮开门见山说道， 你现在做的生意太小了，我也很清楚你不会甘心只卖点生活物资，但在178要塞那里你注定得不到任何帮助。 所以你能依靠的只有我们。 苏雷犹豫了一下， 您到底是哪里人呢？ 并不难猜啊，你要是连这事儿都猜不到，那我可能就要换个聪明人来合作了。 苏雷问道。 庆氏？ 说实话，他真没想到自己会被庆氏的人马主动找上门来。 你们是在哪里交易的？ 苏雷犹豫了，他有点担心把这事儿告诉许蛮，对方就撇下自己，直接和草原那个少年进行交易了。许蛮笑意更浓。 怎么？怕我抢了你的生意？那还是算了吧。你只当我今天没有来找过你。 然后苏雷转念再一想，庆枕之名在整个西南西北如雷贯耳，对方绝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情。那庆氏为何要帮助北方草原上的人呢？肯定是有所图谋。现在许蛮偷偷找到自己，这庆氏的计划必然不能让其他人知道，甚至不能让庆氏的人出面去办。庆氏需要一个代理人。苏雷说道。 就在神木河边上，马上就到交易日期了，第一次交易，你们甚至可以派人跟我一同前去。 许蛮拍了拍苏雷的肩膀。 真是个聪明人。放心，我们这次派五个作战班组跟你去，下次就不会了。第一次交易完成之日起，你就是我们庆氏的少尉军官。若你哪天想要金盆洗手了，可以来庆氏养老，这里有你的一条退路。如果你在交易途中被人发现、劫杀、俘虏，我们不会承认你。 这话当时让苏雷有些欣喜，就像许蛮所说的那样，庆氏的声明除了庆枕大致近腰之外，最出名的还是庆氏军人待遇有多好，有多团结，庆枕有多么体恤下属。早些年庆氏和火种干架，不就是因为火种抓了庆枕的人吗？现在得了许蛮的承诺，等于就是多了一条后路。许蛮看着苏雷的表情，心中就有数了，他起身离开。 哼，行了，收拾东西吧，跟我去接收军火，然后尽快出发去神木河完成交易。 七天之后，苏雷等人悄然来到神木河畔，安静地等待着那个少年到来，只不过这都已经迟到一天了，还没有见到人来。河岸旁，苏雷已经鸟枪换炮地多了几辆硕大的货车，而许蛮则在他身后以苏雷下属的身份来旁观这场交易。许蛮问道。 怎么还没来？ 啊，嘿嘿，可能草原人没有时间观念吧，或者还有重要的事给耽误了，上次他们就晚了两天。 正说着，神木河的冰面上响起哒哒的马蹄声。许蛮转头看向大雾中，只见一队人马的身影越发清晰。哈桑策马走在队伍的最前方，远远的就和苏雷打招呼。 朋友，哈哈哈，抱歉来晚了，我家主人让我带来他的歉意。 不碍事啊，只要不耽误你家主人的正事，就是让我再等一个月也没关系。不过你家主人呢？ 我家主人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所以以后都是我来和你交易。 哈桑说着看向苏雷身后的人，他突然警惕起来。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苏雷兄弟，上次交易可没有这些人。 这是我招兵买马带来的新下属，而且我还给你带来一个天大的惊喜，你家主人最想要的东西我给带来了。 哼，带点白菜看吧，苏雷兄弟，你兴奋的。 苏雷顿时石化。 不是白菜。 说着，他挥手让崔强端出一把自动步枪来，拉上枪栓便朝天上扫射起来。滚烫的弹壳落在冰面上，烫出一个个小洞来。崔强把手里的枪械递给哈桑，哈桑欣喜地打量着沉甸甸的枪械。 我家主人说你一定能为他带来惊喜，没想到是真的。 没人会不喜欢武器，尤其是在草原这种常年打打杀杀，连部落都可以随时被人覆灭的地方。在草原上，谁手里有枪，说话就能比别人硬气一些。早些年，那些个大部落之所以成为大部落，也都是因为这个。可是，大部落手里的破旧烂枪，跟眼前这些崭新的武器根本没法比，数量也根本没法比。此时，苏雷身后的许蛮从木箱里拿出一杆自动步枪来，随手瞄准百米外的一块石头，两发点射就将石头给打得粉碎。 枪械有效射程400米，最大射程600米。这里总共有300支自动步枪，1000颗手雷，另外20000发子弹，还有两挺重机枪，配备了20000发重机枪子弹。主要来的时候有些仓促，不然还能带来更多。我们下个月还是这个时候交易，到时候就算你想要榴弹炮，我们都能给你弄来。 苏雷在一旁听得暗暗心惊，果然还是庆氏的人说话有底气啊，这都打算往草原上运榴弹炮了。许蛮笑着对哈桑说道： 哦，装甲车其实也能弄来，但你们草原上应该没办法建立装甲车需要的补给线，所以送给你们也不太好用，等未来你们统一了草原再谈也不迟。 哈桑在高头大马上俯视着许蛮，他突然笑道： 我家主人说如果南方财团够聪明，那这次交易就会有财团的人跟着一起过来，他让我不用问你是谁，只让我带句话给你，他喜欢和聪明人做朋友。 许蛮哈哈大笑起来： 同样，我们也喜欢和聪明人做朋友，这批武器就算是我们送上的见面礼了。 旁边的苏雷一听这话，脸色立马苦了下来，这武器都送了，他还怎么赚钱呀？而哈桑也说道： 那我们这次带来的货物也送给各位当见面礼吧，未来各位或许还会到草原上做客，到时候我哈桑亲手为新朋友杀羊宰牛。 一言为定。 苏雷顿时开心了，这次哈桑带来的皮毛可不少，许蛮肯定是看不上这点东西的，最终全都会落在他的手里。只是当了一次前客而已，就有这么高的回报，苏雷忽然对未来有了更高的期待。而许蛮这边之所以送出礼物，也是因为这些东西可能草原很需要，苏雷也很宝贝，但在庆氏手里并不怎么值钱，他一说起来就是几万发子弹，几百杆自动步枪，这对庆氏来说算什么呀？说实话，许蛮也发现了，哈桑口中那位主人是一位聪明人，他现在最想找的就是聪明人，制衡王室的事情没有聪明人是绝对完不成的。当下里许蛮甚至有点后悔，带来的东西有点少了。这次交易，不论是许蛮还是哈桑都很满意，只是苏雷突然问道： 你们带来的马匹这恐怕有点少吧？这些军火还挺沉的，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运走？ 许蛮也说道： 如果你们运送吃力的话，我们也可以帮忙运送，而且如果你们不会用枪械，我们这边也可以送去教官。 许蛮是巴不得草原赶紧被对方掌控在手里，这样对方才能有更大的野心去进取中原。结果哈桑笑道： 哼，教官的事下次交易时再说吧，至于货物怎么带回去的事情，我家主人在我出发前就说了，这一次苏雷带来的东西肯定会很多，所以我这边也带了不少人。 说着，哈桑让身边的族人拿出一只牛角来， 悠扬悲凉的号角声在神木河上飘荡着，像是要吹散那神木河上的浓雾。哈桑有点感慨，主人说这次会有财团的人来，就真的有。主人说苏雷带的东西会很多，所以特别交代他要多带人马，结果真如主人所说的那样。那位少年雄主就像是未卜先知一样，总能想到哈桑的前面。这种神鬼莫测的筹谋，让哈桑将对方敬如神明。如今哈桑便是颜六元最忠实的信徒，而且他觉得草原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变成和他一样虔诚的信徒。颜六元的能力仿佛为此而生似的，让草原人无法抗拒。这时北方传来马蹄声，许蛮看到数百名精壮汉子骑着高头大马破雾而出，来到他们的面前。许蛮是军人，他打量着这些汉子，对方身上悍勇的气息让他也内心惊异。某一刻许蛮甚至在想，也不知给草原提供武器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决定，这些人是天生的战士。待到哈桑满载而归，苏雷站在许蛮身旁问道， 您怎么看？ 许蛮看了苏雷一眼说道， 对我不用说敬语，下次交易开始所有事情都由你全权决定了，每次交易之后只需要给我汇报一次就行。 啊，我还有个问题，您这边一下子就送出这么多东西，值吗？对方好像太聪明了，咱们这么送武器去北方会不会出问题啊？ 许蛮笑着拍苏雷的肩膀， 就怕他不够聪明，连手里的武器都用不好。我最怕的就是帮了一个蠢货，你帮聪明人，你给他一分力量他能用出十分来，你帮蠢人，你给他十分力量他也只能用出一分来，其余九分全都浪费了。 啊，那这些皮毛 都归你了，庆氏从来不亏待办事的人。不过我有个问题，你之前说那少年雄主很了解南方，那你有没有线索他是曾经来过南方，还是本身就是南方的人？ 苏雷仔细回忆了一下说道， 我猜是南方的人，因为他的皮肤并不像这位哈桑一样粗糙，反而很细腻。 许蛮听了这话陷入沉思，如果说对方是南方人，那有这种能力的人自己为何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此时哈桑正带着数百人的队伍向北方草原行去，就在一个月前他恐怕还真没法运回这么多的货物，而现在不一样了，他们的部落也在主人的带领下抓住了新的机会，部落人数忽然扩张到以前的数倍之多。他必须赶紧回到部落，帮助主人处理如今草原的乱局。哈桑带队回到部落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只是离开了不到十天而已，部落又变了模样。在此之前，他们部落小道几乎可以一眼望尽，而现在扎在这里的帐篷连绵一片，看起来颇为壮观。只是几十天的功夫，颜六元便兼并了大小部落六七个，完成了一次罕见的快速扩张。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可哈桑还没进入部落范围呢，就见两人慌忙跑来。 哈桑，快回去，大帐那边出事儿了。 哈桑的双腿一加马肚，便带着身后的汉子们飞一般冲入部落。所谓的大帐，就是颜六元所在的地方。有人说大帐出事，恐怕就是颜六元遇到危险了。扩张过快的代价，就是内部的稳定难以保证。因为刚刚被合并的部落， 很多人都未必真的服他们，也没有哈桑这样对颜六元几乎如同信仰般的忠诚。哈桑策马奔向大帐的路上，赫然发现很多人站在路旁默默地观望着。哈桑冷声道： 把枪都给我举起来，给这些人加深一下印象。 说着，数百名汉子同时将挎着的枪械举起，朝天空开火。这剧烈的枪声将各个部落的牛羊全都惊得四处乱拱，那些部落的游牧民则面带畏惧。他们不清楚哈桑从哪弄来如此精良的武器，但他们知道这些武器用来震慑他们已经是足够了。哈桑他们开枪的过程中，整个部落营地里除了枪声与牲畜的嘶鸣声，所有游牧民全都沉默了，这是面对力量时的臣服。草原本就是一个崇拜强者的地方，你足够强，大家就会打心底里服你。有小孩子想要去捡哈桑他们掉落在地上的弹壳，却被父母给死死拽住， 生怕哈桑大开杀戒杀鸡儆猴。 哈桑来到大帐前面，他赫然发现各个部落的头人已经站在大帐门外。一个人看了哈桑一眼，便继续对着大帐吼道： 我是百战勇士，也是赫赖氏的头人，今天就来挑战你，看看你有没有资格当我们的大汗。不要拿中原人的枪械吓唬我，也别拿狼群来吓唬我。汉子就应该相信自己手上的力量，而不是外力。 这就是如今草原人与中原的不同了。若是在中原，颜六元坐拥上千狼群，手上又有别人没有的精良武器，绝对没人会硬撑着出头挑战。在中原人看来，那是愚蠢，但在草原上，这个赫赖氏的头人在大家眼中是勇气可嘉。而且如果赫赖氏这位头人要是赢了，他们会打心底里看不起颜六元。就连哈桑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都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按道理颜六元是必须接受挑战的，但哈桑出于对颜六元的忠诚，他忍受不了别人这么挑衅颜六元。 赫赖氏的，你要挑战我哈桑可以跟你比划比划。 赫赖氏的头人冷笑道： 切，我又不是挑战你。 这时大帐里传来颜六元的声音，他好奇道： 我不明白的一点是，就算你能打败我，枪还在我手上，狼群也不会离我而去，你到底图什么呢？权力你是夺不走的，现在这挑战岂不是毫无意义？ 赫赖氏的头人狠声说道： 你勾结中原人，破坏草原的规矩，我赫赖巴图看不过去。 我何时勾结了中原人？ 哼，你这枪支从何而来？还有那群中原人为何要抓走我们的大汗？ 我也不知道火种的人为什么要把你们大汗抓走啊。 曾经火种公司的人来到他们部落，颜六元这边都已经准备对火种公司出手了，结果却发现对方只是问路而已，目标则是草原上那个最大的部落。一开始颜六元也不知道火种公司的人要干嘛，可后来他竟听说火种公司那群狠人竟然把那个大部落的大汗给抓走了。这事儿让颜六元都懵了两天时间，硬是想不明白火种在干嘛。他知道火种公司喜欢抓超凡者提取基因样本，这怎么都抓到草原上来了呀？而且不知不觉中，火种公司算是帮了颜六元的大忙。本身颜六元就在和这个大部落对峙，那个大汗据说还是超凡者，如果没有火种公司的出现，那么这个大部落就是阻碍颜六元统一草原的最大绊脚石。当然颜六元也没怕过，就是会让他统一草原的进程变得非常麻烦。现在绊脚石没有了，被火种公司抓走了，其实就连颜六元自己都觉得这火种公司就像自己花钱雇的一样。自打他有了统一草原的心思后， 仿佛上天都在帮助他一样。他让哈桑去与苏雷交易，结果第二次交易就带回了军火。他想铲除那个大部落，结果大部落很快就分崩离析。现在那个大部落已经分成三派，被颜六元收编的这一派被其他两派排挤，打了好几仗都打输了，只能灰头土脸的过来投奔颜六元了。只是到了这里后，站稳脚跟的赫赖巴图始终不服颜六元，才有了今天的挑战。这些天他们也没见过狼群，甚至都开始怀疑狼群到底是不是真的。可就在此时，部落外面传来惊呼声，大量的部落族人开始往营地里跑。赫赖巴图转头一看，整个部落营地已经被数不清的狼群包围了。浑身雪亮毛发的狼王独自走入部落，并不伤人，但无形中的威严让所有人退避三尺。最终狼王在大帐门前趴下，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开始休息。颜六元从大帐里走了出来，他笑着抚摸了狼王的脖颈，狼王舒服的闭眼休息。这还是各个部落归顺颜六元之后第一次见到狼群与狼王，一时间被震撼的说不出话来。颜六元看向赫赖巴图笑道， 你无非是觉得我看起来很柔弱，所以想拿挑战这样的事情让我威严扫地。不过你算盘打错了，你的挑战我接下了，但我现在再问你一遍，你想清楚后果了吗？ 赫赖巴图脸上血气翻涌，他沉默了十多秒后， 我想清楚了。 赫赖巴图冷声说道， 我还是要挑战你，在这草原上就没有后退的百战勇士。 百战勇士只是一个称号，但整个草原也不过20多人可以拥有这样的称号，一旦成为百战勇士，就可以立马吸引一些崇拜强者的游牧民追随，形成自己的族群，拥有自己的部落。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赫赖巴图本身性格就要强，悍勇又是草原人的民风，他绝不会因为有狼群的威胁就放弃挑战。草原人本就要用勇气和力量来赢得掌声与尊重。当赫赖巴图说要继续挑战颜六元的时候，狼王站了起来。突然间，所有人都感觉原本身材高大的赫赖巴图在狼王面前显得有些渺小。颜六元拍了拍狼王笑道， 行了，不要吓唬他。 说完，狼王又温顺地趴下，就连仆人哈桑也惊异于这狼群对颜六元的忠诚。这一幕看在其他游牧民眼中，已然对颜六元有种发自内心的敬畏了。草原人敬畏一切神秘莫测的力量，并发自内心相信这世间真的存在生命。部落里有些上了年纪的老太太甚至突然朝颜六元的方向跪下，这些都是中原人难以理解的。恐怕很多中原人看到的话还会有些羡慕，在这里只需要他们展露一些神迹，就可以立马被人奉为神明。颜六元看向赫赖巴图， 那就开始吧，让我看看百战勇士的力量。 你需要先给你的狼群还有你的族人说明，这挑战是公平的，就算我失手杀了你，他们也不能追究。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把我失手杀了你，他们也不能追究。 行啊。 颜六元笑着对哈桑说道， 听到他说了什么了吗？如果我被他杀了，你不可以计较。 说着颜六元拍拍狼王， 你也一样。 结果大家竟看到狼王点了点头。下一刻，赫赖巴图朝着颜六元就冲了上去，可他忽然看到这一瞬间的颜六元面庞上亮起细密的银色纹路，就连双眼之中都有银色的光芒。 那任小素赠予自己弟弟的纳米机器人在顷刻间活跃了起来，为主人构建了更加强大的身体技能。血液中、骨骼中、肌肉中，纳米机器人无处不在，跟随颜六元的意志，成为颜六元最坚强的助力。赫赖巴图一刀向颜六元砍去，可那刀锋在颜六元头顶便再也无法寸进。只见颜六元用手掌捏住了刀锋，就像是面对小孩子递来的玩具。咔的一声，颜六元硬生生地掰断了赫赖巴图的刀。那断刀依据惯性从颜六元面庞前面斩过，可却始终与颜六元的脸颊相差分毫。颜六元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地看着断刀落下。当赫赖巴图这一刀力竭的时候，他向前一步，抬手用食指关节敲击在对方的心口上。看似轻松的敲击一下，竟直接让赫赖巴图疼到差点休克昏厥。他捂着心口跪在地上，宛如向颜六元臣服了一般。这场战斗开始的快，结束的也快，在外人看来，仿佛是神明在教训他的信徒，本身就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颜六元所做的一切都看起来那么的轻松，而围观的部落头人们忽然又觉得这一切都是如此的理所当然。如果颜六元不是强者，强大的狼群又怎么会追随？不，用强者来定义已经不够了。他们开始像哈桑初见颜六元时那样 认真思考，颜六元会不会真是一尊来到人间的神奇。 颜六元站在赫赖巴图身旁，左手拿着断刀的刀片放在对方的脖梗上，冰凉的刀锋让赫赖巴图身体都颤抖了一下。他没有说话，似乎在想些什么事情。赫赖巴图还捂着心口剧烈喘息，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力了。哈桑举枪对准了所有部落的头人以及赫赖巴图的族人，防止他们突然闹事。颜六元忽然说道， 今日我将在此设立王庭，赫赖巴图的血正好用作绘制我王庭的金旗，警示后来者。这草原上需要一个真正的王了，杀一个人也许仍旧不能证明我有主宰你们的资格。半个月后随我南下，其他人给不了你们的荣耀和名利，我来赐予你们。其他大汗做不到的事情，我来做给你们看。 说着，颜六元手上的锋刃便从赫赖巴图脖梗上划过。哈桑立马命人带了木盆过来接赫赖巴图的热血。颜六元转身，他其实可以放过赫赖巴图，以此来彰显自己的仁慈，但这草原上本就不需要一个仁慈的君王。想要快速统一，必须会有一个血腥的过程。颜六元不介意展示自己的仁慈，但得等他统一草原之后。至于赫赖巴图族人会激起什么反应，颜六元相信哈桑就可以处理得非常漂亮了。这时颜六元看到大帐中的小玉姐，小玉姐担心地看着他。颜六元走回大帐之中轻声道， 小玉姐会不会觉得我今天做的有些残忍？ 小玉姐摸了摸她的额头， 不会，六元长成男子汉了，这本就是你要经历的一切。我也想过，这世道本就不允许我们软弱。你休息一下吧，我去给你做饭。 小玉姐走出了大帐，她回头看了身后的帐篷一眼，从今天开始这就是草原上的王庭了呀。现在看起来也许会稍显寒酸，但代表上位者权柄的从来都不是金银装饰，而是绝对的力量。颜六元在帐篷中坐着沉默了许久，旁边的齐齐格说道， 我帮你梳头吧。 颜六元愣了一下，然后轻笑起来， 好。 齐齐格去取来了梳子，将梳子上的木齿上沾了一些清水， 然后从颜六元如今的长发上划过。其实就算经历了一场战斗，颜六元的头发也并没有凌乱。齐齐格小声说道， 你其实不想杀赫赖巴图的对吗？ 齐齐格能够感受到颜六元内心的矛盾，就像是对方正在一步步亲手摧毁着内心里的某些东西，然后让内心更加坚硬。 对别人来说，颜六元就是一尊神奇。 原本齐齐格也是这样想的，但接触多了以后，他发现颜六元也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已。但他更喜欢自己心里的这个颜六元，不论对方做什么，对与错。此时圣山里任小素所在的队伍刚刚抵达一条峡谷，程宇接到一条信息说，另一边香草的队伍遭遇了李神坛，现在整个队伍已经失去了控制，队伍里所有人每天还得看李神坛表演魔术。只是这一瞬间，程宇竟然还有种心理平衡的感觉，起码不止自己这一支队伍遇到幺蛾子了。相比之下，他们队伍里虽然有任小素这样的幺蛾子，可也有白色面具这样的极大助力呀。虽然白色面具从来不愿和他们交流，但白色面具站在队伍里，程宇就会感觉到一阵安心。任小素望着眼前的峡谷，峡谷两侧的石壁棱角如刀，他小声对杨小锦说道， 我总感觉这一次所见所遇都很奇怪，就像是一个别人设计好的漩涡，要将这六七支队伍全部陷落进去，就像是当初东湖湖底的那条隧道一样，随时都会坍塌。 曾经任小素是轻视过火种公司的，因为他遇到的一些火种公司成员废话连篇，花里胡哨的，正面作战并不是很厉害。可自打东湖陷落之后，他重新审视这个组织，就意识到其实庆氏和暴徒都格外重视火种是有原因的，对方也从来不是坐以待毙的人。 火种公司的掌权者是谁？这个倒是没听你提起过。 没提，是因为火种公司并非掌控在一个人手中，他与其他财团不同的是，其他财团都有唯一的家主，而火种则是五位，你没法确定他的某一个策略是出自谁的手笔，又或者是他们共同所为。 五个人？那他们不会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嫌隙吗？ 这就是火种的独特之处了，据说他们从不在利益上产生分歧，而且他们的职位也并不像其他财团一样设立主席团或者董事会，他们则是五个领域的首席科学家，这五个位置是固定的，每个人带一支研究团队，研究五个不同的方向，有人死去了就会有他团队里的人递补上来。 那你说东湖陷落是谁在策划？ 这个就不清楚了。 走进峡谷之中，任小素忽然发现这峡谷两旁的石壁上似乎是有开凿的痕迹，有裂痕。这峡谷如此怪石嶙峋的模样，更像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大家都发现了这个事情，程宇的助手奇怪道， 难道这峡谷也是被人硬生生从山体里面凿出来的？没这个必要吧，这里也不是进山的必经之路，干嘛在这里挖出一条峡谷出来？ 要知道他们走的是山野，火种公司可是在山里修了公路的，只是他们不敢去走而已。 行了，别说废话了，赶紧通过这里再说。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